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对象的内存布局。在 Java 程序中，我们拥有多种新建对象的方式。除了最为常见的 new 语句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反射机制 object.clone 方法、反序列化以及 unsafe.allocate instance 方法来新建对象。其中 object.clone 方法和反序列化通过直接复制已有的数据来初始化新建对象的实例字段。unsafe.allocate instance 方法则没有初始化实例字段。而 new 语句和反射机制则是通过调用构造器来初始化实例字段的。以 new 语句为例，它编译而成的字节码将包含用来请求内存的 new 指令，以及用来调用构造器的 invoke special 指令。提到构造器，就不得不提到 Java 对构造器的诸多要求。首先，如果一个类它没有定义任何构造器的话， Java 编译器会自动添加一个无参数的构造器。然后子类的构造器需要调用父类的构造器，如果父类存在无参数构造器的话，该调用可以是隐式的，也就是说 Java 编译器会自动添加对父类构造器的调用。但是如果父类没有无参数构造器的话，那么子类的构造器则需要显示调用父类带参数的构造器。显示调用又可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使用 super 关键字调用父类构造器，二是使用 this 关键字调用同一个类中的其他构造器。无论是直接的显示调用还是间接的显示调用，都需要作为构造器的第一条语句，以便优先初始化继承而来的父类字段。总而言之，当我们调用一个构造器时，它将优先调用父类的构造器直至 object 类。这些构造器它的调用者皆为同一个对象，也就是我们刚刚用 new 指令新建而来的对象。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玄机，通过 new 指令新建出来的对象，它的内存其实涵盖了所有父类中的实例字段。也就是说，虽然子类无法访问父类的私有实例字段，或者子类的实例字段隐藏了父类的同名实例字段，但是子类的实例还是会为这些父类实例字段来分配内存的。这些字段在内存中的具体分布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对象的内存布局。在 Java 虚拟机中，每个 Java 对象都有一个对象头，这个由标记字段和类型指针所构成。其中标记字段用以存储 Java 虚拟机有关该对象的运行数据，如哈希码、狙击信息以及锁信息。而类型指针则指向该对象的类。在64位的 Java 虚拟机中，对象头的标记字段占64位，而类型字段又占64位。也就是说，每一个 Java 对象在内存中的额外开销就是16个字节。以 integer 类为例，它仅有一个 int 类型的私有字段，占4个字节。因此每一个 integer 对象它的额外内存开销至少是 400%。这也是为什么 Java 要引入基本类型的原因之一。为了尽量减少对象的内存使用量，64位 Java 虚拟机引入了压缩指针的概念，将堆中原本64位的 Java 对象指针压缩成32位的。这样一来，对象头中的类型指针也会被压缩成32位，使得对象头的大小从16个字节降至12个字节。当然，压缩指针不仅可以作用于对象头的类型指针，还可以作用于引用类型的字段以及引用类型数组。那么压缩指针是什么原理呢？打个比方，我们路上呢停着的全部都是房车，那么每辆房车呢恰好占据两个停车位。现在我们按照顺序给它们编号，也就是说，停在0号和1号停车位上的我们叫它0号车，停在2号和3号车位上的我们叫它1号车，以此类推。那么原本的内存寻址呢用的是车位号，比如说我有一个值为6的指针，代表第6个车位，那么沿着这个指针我可以找到3号车。现在我们规定指针里存的值是车号，比如说3指代3号车，那么当我们需要查找3号车的时候，我便可以将该指针的值乘以2，再沿着6号车位找到3号车。这样一来，32位压缩指针最多可以标记2的32次方辆车，对应着2的33次方个车位。当然房车也有大小之分，比如说我们大房车占据的车位它可能是3个甚至是更多。 不过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寻址算法，我们只需绕过部分车号便可以保持原本车号乘以2这么一个寻址系统。上述这个模型呢，有一个前提你应该已经想到了，那就是每辆车都要从偶数号车位停起，这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内存对齐。默认情况下， Java 虚拟机堆中的对象的起始地址需要对齐至8的倍数，如果一个对象用不到 8n 个字节，那么空白的那部分空间就会被浪费掉了，这些浪费掉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对象间的填充。那么在默认情况下， Java 虚拟机的32位压缩指针可以寻址到2的35次方个字节，也就是 32GB 的地址空间。在对压缩指针解引用时，我们需要将其左移3位，再加上一个固定的偏移量，这个偏移量可以是0，便可以得到能够寻址 32GB 地址空间的尾64位指针了。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配置刚刚提到的内存对齐选项来进一步的提升寻址范围，但是这同时也可能增加对象间的填充，导致压缩指针没有达到原本节省空间的效果。举例来说，如果规定每辆车它都需要从偶数车位号停起，那么对于占据两个车位的小房车来说刚刚好，而对于需要3个车位的大房车来说也仅是浪费一个车位。但是如果规定需要从4的倍数号车位停起，那么小房车则会浪费2个车位，而大房车至多可能浪费3个车位。当然，就算是关闭了压缩指针， Java 虚拟机还是会进行内存对齐。此外，内存对齐不仅仅存在对象与对象之间，也存在于对象的字段之间。比如说 Java 虚拟机它要求 long 字段、 double 字段以及非压缩指针状态下的引用字段，它的地址为8的倍数。字段内存对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让字段只出现在同一 CPU 的缓存行里，如果字段不是对齐的，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跨缓存行的字段，也就是说该字段的读取可能需要替换两个缓存行，而该字段的存储也会同时污染两个缓存行。这两种情况对程序的执行效率而言都是不利的。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对象内存布局另一个有趣的特性，字段重排列。字段重排列顾名思义，就是 Java 虚拟机重新分配字段的先后顺序，以达到内存对齐的目的。 Java 虚拟机它有3种排列方式，但都会遵循如下两个规则。第一个规则，如果一个字段它占据 C 个字节，那么该字段的偏移量需要对齐至 NC， 这里偏移量指的是字段地址和与对象的起始地址的差值。那么以 long 类为例，它仅有一个 long 类型的实例字段。在使用了压缩指针的64位虚拟机中，尽管对象头的大小为12个字节，该 long 类型字段的偏移量也只能是16，而中间空着的这4个字节便会被浪费掉。其二，子类所继承的字段的偏移量需要与父类对应字段的偏移量保持一致。在具体实现中，Java 虚拟机还会对齐子类字段的起始位置。对于使用了压缩指针的64位虚拟机，子类第一个字段需要对齐至 4n， 而对于关闭了压缩指针的64位虚拟机，子类的第一个字段则需要对齐至 8n。 我在文中贴了一段代码，里边定义了两个类 A 和 B， 其中 B 继承 A， A 和 B 各自定义了一个 long 类型的实例字段和一个 int 类型的实例字段。下面呢，我分别打印了 B 类在启用压缩指针和未启用压缩指针时各个字段的偏移量。在启用压缩指针时，可以看到 Java 虚拟机将 A 类的 int 字段放置于 long 字段之前，以填充因为 long 字段对其造成的4个字节的缺口。那么由于对象整体大小需要对齐至 8n， 因此对象的最后会有4个字节的空白填充。当关闭压缩指针时， B 类字段起始位置需要对齐至 8n， 这么一来 B 类字段前后各有4个字节的空白。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将 B 类的 int 字段移至前面的空白中呢，从而来节省这8个字节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并且我修改过后的 Java 虚拟机也没有跑崩。那么由于 Hotspot 中这块代码已经年久失修了，我问了公司同事，他们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那么姑且先认为这是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吧。Java 8还引入了一个新的注释 contended， 用来解决对象字段之间的虚共享问题。这个注解也会影响到字段的排列。 区域共享是怎么一个回事呢？假设两个线程分别访问同一个对象中的不同 Flat Tire 字段，逻辑上它们并没有什么共享内容，因此不需要同步。然而如果这两个字段恰好在同一个缓存行中，那么对这些字段的写操作会导致缓存行的写回，也就是造成了实质上的共享。那么 Java 虚拟机呢，会让不同的 container 字段处于独立的缓存行中，因此你会看到大量的空间被浪费掉。具体的分布算法属于实现细节，随着 Java 版本的变动也比较大，因此这里我就不做详细的阐述了。那么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呢，我介绍了 Java 虚拟机构造对象的方式，以及所构造对象的大小和内存分布。常见的 new 语句它会被编译为 new 指令，以及对构造器的调用，每个类的构造器皆会直接或者间接调用父类的构造器，并且在同一个实例中会初始化相应的字段。 Java 虚拟机它引入了压缩指针的概念，将原本64位的指针压缩成32位。压缩指针呢，要求 Java 虚拟机堆中的对象它的起始地址要对齐至8的位数。 Java 虚拟机还会对每个类的字段进行重排列，使得字段也能够内存对齐。那么今天的实践环节比较简单，你可以使用我在工具篇中介绍过的 JOL 工具来打印你工程中的